据报道，要求朴槿惠下台第17次泛国民行动25号在首尔等南朝鲜各地一起展开。这天的行动是由争取朴槿惠政府下台紧急国民行动主办，有工人、农民、青少年、教师和艺术人等南朝鲜全境的各界团体成员、居民、地方自治行政机关负责人、在野党议员等1,078,000多人手持蜡烛参加的。另据南朝鲜网报自主时报报道，由全国农民会总联盟成员组成的全本准斗争团23号在中青南道、全罗南道和全罗北道等地举行第三次拖拉机游行示威，表示要求弹劾朴槿惠保障粮食的收购价格。